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寸大斧尖扎子，今日方得出牢笼。难趁妖精在监牢里面吃了十年官司，今天才得铺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啊。那山东济南府李仁阁西门镇啊，走路了有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步，来浪歌楼。此人姓沈，叫沈亚金，号沈志济，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老大，女的是东欧西，寄居了浪次的山东离人有小阳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落，沈家就犯死意，女里犯死意，偶伤生命。本来是一盘戏在巧女大嫂吃十年官司，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十年当中总分半些过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你家就回到村子上想当对自家娘。沈亚金那行相骂你，咱的兵的身高要有80相开，上一个对流滚油有面孔，谢谢吧。两条用美配在我心，一上对流滚油诡异有证，头三根踏不得，快去打一招呼，拉大屋子扎分两尺。两门飞兵头上像秃头，捏个发嘴，一根棒杆杆收拾几发嘴，身上像上身扎一点扑面，胸嘴都是余光长脸，腰里像出一根奶茶肉，火身扎一点支骨的豆口擦着。一在人光腰间围住小阳村替娘板头，这别个沈亚金醉不醉，心里的浪醉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会够得了。为啥有沈安娘这个相反？因为沈亚金非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有十年一个人，大家一旦非是以代替发罪，他是以一个人做兵器吃官司，立个亚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家也养一起。那么沈家军想，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十年的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嘛，娘娘家中为首够得了，一位过来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黑山，哎呀啊，崖地上果然不得，这后期是个房子革命一刀相对与半刀太太的忙到里间一杀没杀杀，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一在这一年再扣到门墙当上头，即时忙即个老刀，哎呀难忍的打到里间，老娘老娘啊，你汪浪一声老娘， 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神一郎回来了。 啊，我儿回来了吗？戴口地从里向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是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头一背过一块，不得了不能再不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得了。 孙家军一口门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高浪响一步，老娘孩儿住来了，老娘啊，老娘， 让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孩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让他两杂岁碰了孙家军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张面孔仔仔细细个人看，舌头女子就来这边给我拉跑爱当与爱里拉郎过。 沈家军被娘米空一口还有米忘记水，晓得娘吃苦，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这种两个眼睛动，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动，跟眼里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拉他过上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昏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人啊门去那个帮小弟兄还有少年来接应，那正该吃官司，为少年打到我的门开上来，哎呀呀哎呀，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位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正是来压阵， 让他听见你只要去心里头收账一下，要进枪过来挪你这里你啊扎他一波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让他也阵是你都死嘎够你不知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在，因为让他晓得你这个脾气，受战遇啥啥子去弄成顶着去当相当别样上，那边再当为一为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你只经商经事嗯不办这个你家马后子吧，所以求你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安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凭你这把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鬼叫的， 啥接啥都没你住去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住去， 那他一天买你子了让都没我跟那喊龙饭，我呢说你子大家被人告诉我帮我一张白纸，我今天吃他子半张，于是我有半张白纸了怕怕我不是可以还当一等，不乃你子吃事，乃食仓来得多，过来分过当。那么光只有在你子中手吃果实吃来子，如果还中间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还当手呢？让他等子一等，折子一折，你都没有。回家人家去，乃累了，等一等啊。让他不走神来，大房间里，随了让铺桌上，去拿出来一点铜头子。撒火的卷，那 么隔离天好点让他总得十个身上天头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天委外挪得是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卷你给个有一个女人因为个爹卷是沈爷真多牙我的浪情况受不了让他让他一经发作的账看了这样子让他再那口再那种给他整比不肯龙腾因为让他有一个想法他是个女子将来有一年寒年他告诉你整个人我他心吗我不他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子女人走不我的同的自杀和全收了让谁女子心无的理好像你老夫妻两个的一旦了让谁理一样所以老唐家军已经看了这那可不肯弄他真假实在不白白放诺家军诺大老师高得不能女子生家军归家里当诺大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年子马地密所以诺大屋里来多来年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老他以在何为一样睡你啥个睡你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的人气过来办一张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的军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里走给他三样村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着一百多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自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口到地当主带里向撇主当中一只粘着粘着当中手一个向下刮过来三个左手各半年的给四百年随时是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向去故事啊我来到以在生子三者在地当里向来故障可当今天不是两百随时站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那副下的家人家人你非是一人光代替法治与内同当与父空现今着庞杂的浪上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苦来到主带个等两杂岁主带浪向一内您身体吃起来忙正主带浪啪一动一杂岁两个拉大五子带子举杯里太当当啊举杯旁地各灯浪天收两个沙风不能给一声黄浪当当一黑两个沙风一号二三两个人一声跌打地浪白带带出去了张作当中收了让张先生听见了上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带头一口哼张先生也得问您这个沈家军是来的非是一个来的历经七七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嘎板鱼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把病人支持来扒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个温了呗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孽障不能白了哎呦立上来让给你去不是出来和样子扣得去大家大来紧张哦这么张先生一周你的难龙翻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推过呢社会卡罗的名字中国哈当发给手里挪吹体拉开来挪一张五字的深水的让旁边洗浴里下挪五两零三年怎么挪张五字的搭一搭上个钢筋分挪一定的 五两的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琴，晓得人家就钢琴。那家是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要一笔下，怎么只有一个银子退手？那家是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侮辱不少的了。你听到那妈妈说，所以不能不一定这个头块的银子不里。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农子的把一把还倚在炕单手子骨里，刚吃刚挨，站坐浪向立起来，少娘，等等，我用声音说得来，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出来的，这个啊，沈耀军该咋睡？举起了你的奶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奶子要红的是。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牛蛋少年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呢。自从你来到担子盖里之后，你个白三弟兄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你走那个羊肝蛋，我走我们多么的四分恶劣，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一个说苦太繁夸张，应该给他地当里来摆，显得我为的小小为的瘦瘦，弄我到地当里前来过过江，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铜币，我就来到那几子给你吃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可不你给你天吃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心不能，总是位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可不我还来这里，我只好提起你我来的，你说不信是老大，你说应该的呢，你想想可阿子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无不好啊。 沈亚军个早睡，本来接起来眼看也在放走了，沈亚军到底这你的这个人为不错。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这个来到今天来，他给他地当里来，安于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地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军，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张先生，这你的一吊军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到哪的听听？我的要准备过来稍微扣一扣，忙人家进身边一放，这个来吧，给他地当里面总是有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那里过过站，那还意思拿那来吧的么子，来吧，么子么给他地当里随便那副狗水，请来的别外地当里向去当，以咱们那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三厘，可是别别我一直的心送不来来的，来百米那往是我再想办法还，这点银子送不来，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吃吃吧，来的，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你是反手送，你哪知道？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拿。 没得，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我。 这个，张先生做你的破毛皮刚能把子来，这个大帅帅的。没得，怕怕你来到毛皮送五两银子不能用。 好啊，这么拿着来。 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挪着来。张三三拿把银子抱在里手里，沈家军拿红纸头卡开一口，不少的嘞。实在么，沈家军讲得蛮清爽，五两银子有啥个不晒出来？ 你拿银子， 身边藏一堂黑诺的军往街高浪向一跪，对子张先生：“ 啊，真是骗你们呀！”“ 哎，有什么有什么？是骗人我干。这个老板的家人听我，让我来让给他分口饭吃。”“ 不要多讲，走了。”三， 你别让天下来 走。 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了。马密密码哈马作队诺克许都没是诺大屋里诺的阿群干不了年归山年那是抱孩子吧拉他一口马也不懂人见那大马分当他那你了作队了谁来你说让我来个年子你沈亚军干什么不了年听帮队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我看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三个娘子一个小弟兄中间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呀昨天是送银子本所以来他那诺地米带一旦下来怪家人家庭诺个手里想着跟着一波作答去摸一摸矿沈家庭诺波作答摸矿之后来他非山汉摸子两高的吃饭跳白至于诺地做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门子呢走在啥用个杂布杂布南府阴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下诺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然你就农村里下在楼上在石叶子石干干用来他走到半年天半夜天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头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梯子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已经起来山下拍子沈家军起来墨子两高的吃下拍子让他带子女子哎呀为娘的周日一带谁八带子你与我拿到机房之战谁去见美 好哈哈哈哈老娘啊这又是新生意好有数哎 诺带撒布八大金刚刚刚追到等门口要忙真让气没沈家军也说子 这么啊老娘这个色娃卖什么价钱呢 那他带你哥哥来喷得了山撒布马上搞的们后马死搞你不动可能我干你很烂这谁吧讨价五分 讨价五分 为价非分谁能卖了 为价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挑子的撒布像飞一样忙正白追的真浪向来近十三个人光沈家军几个火龙黑 嗨没出来吧大家听听我这人吧讨价五分为价三分就能卖了 高浪向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半夜听那沈家军浪黑写得了一两个的不带比浪哈哈他的刚那他刚为他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来你过一点可别过呢 沈家军智力向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山浪间一再出来一路黑一路奔来了去去了来这奔的他样当地我以为是起来从别浪间神一地从光间真浪间落子一杯低高的后继呢谁要吃呗八台的走上一万水台还要自己吃呗沈家军 那个头上猴子跑得了汤汤的，早上想起来敲起个几十五趴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很不沙子，肚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吃中饭，沈家军也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个带纱布嘛，确实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在分马腿。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扎布外的马不得？别人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三个长动七相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干。实在也马里的纱布还马不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客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刚让向左姑弟门口来让喊马扎布，那打当当当当追到左姑弟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一人呢？就算没有客人家这个人没了，难道的立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立挑这个的纱布两只脚在公司。你也马里纱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人家这个人那么马得到你纱布，否则呢带别带，所以人家这个带纱布一个带分马。就在人家今天纱布分马他外出去几年吃饭，自个估着有点不好意思，娘的是个哦马纱布那纱布马夫他给出来费一等本本的也是几十五，这个嘛中间马特的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想偶遇个他米空这气，一代独立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还马不高兴孩子挑这个带纱布过来，在科技门里预定家个定家叫中子家，上当是高火当是相互地方，一辈相互人上高呢背也够个顶起啊！沈家军这样娘我到家米浪乡去搜去。弟弟嘞，阿姨说邓公伯天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去娘米浪和各站遇个咱米空几娘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上家到家米浪，撒不得秀嘞。个家来过。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讲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纱织，抽个模特所以玩了个纱织东东，可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着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子，唉两道是让靠后挪后是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去那了让啥时是个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勾来一个这样的叫提之一阵力后被气砸起，要想发动在这样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今朝行李俺睡着几乎后死，娘我背到行李去磕磕磕最拉多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下人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雷东家一个呢见那吕老板，还有人见那老吕，白玉的，大家在海里吕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发海里吕八姨叫一吕伯比，我也啥个牛人，因为吕伯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上，谁看你？动朱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好开始交际水都耗得了不得了啊，原子那个洞地也娘那失得无心啊，下地被玻璃的发生 妹妹家不灵，跑了跑，混了混，混了混啊！打两个老板，一大个开店。李昂，但是当那个开店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挪个洋行当摩托了，东门开，啪挪把人家一家的。你一个子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你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厂，开地档，还有十米做的多得不得了。非得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那里不是朋友，就是我贴这个弟兄，给他地方上讲多些事体，谁也门上立，谁也麻麻里站，一百开的周三人三些，但那六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六八一，那叫六八皮，但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脱一层皮。金家里呢，我里想吃，也得是个大龙米羊里去看看。金家不知俺手上叫猴子，啊哈，一路过来，头浪向伸龙井，伸浪向自将爱是海清，我往死他所以红衣白马手里自手轻也。到中日家家头，一人一人杀进了浪最上来的。沈亚军来让解密了，立分当时何事杀杀过来忙着吕布的面孔上打了，男的，哈哈，小他也没好，为的落起雨起来，一旦落雨，实在是沈亚军和为了让一军一军追过来，相军解密了，沈亚军第二波门插坏口。第二部门结棍，因为沈家军到水当我部队去拉一拉嘛，在头时的通通在了海，忙阵子吕布的面孔上掐，文章放屁和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穷举啊！那个王八蛋真正的让干死。可是东沙西回回当我吕洞要迷空了，回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给他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就可见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哈哈，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我们里面听来吃故事，要归来吃来你还要试试我吕洞要的水的文章总督该是谁过的哦，正方屁嘛在啊， 这哦， 沈家军眼睛结成带了包庇来浪客，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二世随时杀了那名空浪，那样永不得杀个一张皮子，要叫我去吃果子弄乖起来，我有哪个帮你到海外来啊，我吃是生意果子昨日刚刚放出来，你在也叫我去吃果子，心里想着我是哄，但是沈亚军的长子刚不到来哄，所以比得到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手拉自己的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头起心里好一哄发起，来让带吕伯伯去，吕伯伯一路过来到沈家军门前，呵哦，将军马朝伯得命朝伯写了解密了， 滚开， 只理想是滚开啊，吕伯伯气大家忙阵朝伯郎砰一声解密了，这带朝伯本来写了解密了逼了不得一张好隆咚好力气，那是沈家军为了的，沈家军想给带啥不我娘手中没辛苦半年提不压提走了，不得一张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实力大多人我都不骂那张今天要打来对一对，可吕布要走沈家军啪凑过来大力门两扎水一样， 南跑 哟，南哈 那个种子火龙大象了啊，吃饱了的啊，耍个鲁道。我问你，我这个软棒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办不到。 怎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 哈哈哈哈哈哈！那分钱等我旅途养你，贴他那一袋纱布，我是小子去。 你说， 吕布为了让该打白驹的阵了，有个懂大太的都是小生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满意的地，你最过去谁要发脾气？我不能搞太的贴他，没事，他打我。每次寻找利用俺们的收益被当差了个是三人的三余家的哪里没办法。今天你贴出来沈家军在沙漠门路不比这里的遇上的。那阿忠军你要是要扣扣吕洞要个水的。 呵呵好姐子。 哥哥红旗大当我两个没子来我这个忠军喜不得。靠他的一等，因为你个白大龙米啊，虽然给他东西家解脱，那等的钱没让像海一样，地里像几个猴子，谁听得见？来这，来这，绿来白来杀， 走走走，走走， 啊！地里像抽动的，杀死手里像螺丝钢棒，必得，如果不螺丝能受，死上来。总之不上心不耐今着你得在这个李东家合适杀人李东家米空让我随时贴他那在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李东家的水的哗啦狮子用往北京一踩吕伯伯动奔出身余量及三家门于是个主队忙沈阳军对手总之你试试我们吕洞家水头照弹，啪一丢丢，沈家军磕进来一丢丢来，好，你慢来，嘿，连忙逼上一提，吕伯伯一丢丢弹个空，你一丢丢弹个空，沈家军他都是忙进吕伯伯雨水老，水嘎子炸炸老，嘿一娘。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做中去啊哇哇哇哇哇哇不得人家都走沈家军儿里的一位分析不用出来这边够用的三人上嘎一步吕伯伯一阵痛的拉翁沈家军儿他搜水抓了那吕伯伯打雨水沈家军儿打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记耳光，他这一记耳光，靠了让声音踩得不得。吕伯伯那迷空浪向马将开火里，五个这里人出子恨起来，自个不比血哒啦哒啦的用，不能沈家军这一记耳光，牙齿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 来这。 吕老板来砸，他让沈家军背一个渔人车上来。沈家军吓得着，你一顾四起，耳听不防。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给大雨水忙着吕伯伯见敌人，扎一波扎楼。我那个人到小鸡子上一发拎起，给他走水忙着吕伯伯屁股上想扎一波。我吕伯伯个人手里一举哗啦身体拔出来。离米阳里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造来个温室够得在我你吕老板为了的照弹给后继手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着沈家军的狼向一起哈我沈家军科技来钢棒的狼向哈上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手里向举个吕伯伯个人，拿吕伯伯个人忙正钢棒上向撵上去了没有？啪！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看了，我都胖了，都胖也看住吧。喂喂喂，你哪能样子啊？叫你看这个马大伯的虫子，你难看了吕老板身上，副委当走开走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吕老板啊，你放心啊，马大伯的虫子，你看看我的手头，哼，来人！你手里向我一定要闭的。忙正神爷的脸色加冷，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起看到神爷的一口，哎呦，金刚扫地刚刚头浪，一来加冷，啊，不严谨， 哈哈，你慢慢叫，嘿， 我手里向吕伯伯的脸，脸色加忙，我都坐下去，白哈。一边在忙着吕伯伯叫你不能八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个白家伙变多蛋难在当我身上家不贵啊好的吧不必以后还在你多个东真正的了文天嘛孩子难看了吕老板身上你大家最开的最开的位置念我来你都别当杂鱼上你都当谁当了我身上呀哇这个人光高冷天预备一个后期张王老贝高浪向来来往往年一口狗狗心里天靠啊这年的那吕伯伯一张字是他的势力蹲了给他背对的身上站着舞着上个盘来今着盘着神爷精呵呵不行但你出去帮忙来兜起两句三希望阿姨上杨烈的后期打高档机看年吕伯伯都吃两只三五但是谁那个个人光打龙米杨烈张望最大前头一口哎呀烦这张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的白死一个男的神秘一人来让给他白居的身上你手用一柄铜斧的一百里服的人当那个是五百一个实力的代数今天你来呗发射线去得来里可不真正他在地上动土那龙方他在地我来走出口一米走红米我来走盘米受压境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子用当来不能当不能当越无何光给别当啊不能当给个神来的哎呀呀呀呀你李老板不认得你得了你那边东西啊哦我现在二一带三步贴了狐狸了好几道啊三弟听我我带三步连立起来连立起来杨天本来一手是某地方挺寒冷所以一个在狐狸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三步贴了狐狸王是腾做的人们连起我带三步贴单给他建立了帮单人家进身体陈家俊两只手扎了吕伯伯袋子里面养了一个石头后之口来人接成姚涛你们来啊看看陈家涛大伯母在那里啊自起来在啊子你来吕伯伯不认得你你吕伯伯所以刚刚得在没得这些东西在为啥口音哎哎那你吕伯伯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越我还刚开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打罪向楼赛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伯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能死高行一天后几个必得好的家狗困了 那一代人我弄得放我来立个年俩里夫妻不了让沈家军身边 不要动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以为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得呢哎与李木里出来宗明之理我也得上个胆但你李兰被踩起来 从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谁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要他卖谁吧他动手就打 你们人多，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哥哥，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不认得呢，是吧？所以都在呢，你嘛不要同去。这个现在辰光嘛，事体嘛不当我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哦，马啥不？你看马啥不？可以。哎，家嘛一周年的，吕老板生意做得较多，那个从啥不也不是懂的，马那个不，还给，就是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台子呢，我那个纱布贴了屋里，反正现在把你立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把你不发礼子了。是看，关键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纱布，哎，那可难，做人一个纱布，开开心，不发礼子吧。沈咬金一听，眉毛一直眼睛一抬，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纱布， 一个人，告诉你，五张纸吧。如今临赛夫卖，要买要一块出。 哥哥，没好，哥哥刘老板啊，听听，你现在门子不走，只走批发，要一台去。刘老板，哥哥，我做不了主子，你呢？ 你不买，我就打，买不买？ 哥哥，我，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杀，我只问一句让汤汤为啷个嘞？唉，带人家听口口，再就是讲有点势力嘛，该人光，哈，我不着打不够，有事乃就真好，唐师傅嘛，你也看的呀，可么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大，你。你来为的正经在马内啊哎这个弟弟可不知道哎就啥不一地啥不塞着了的。这个是来的你个啥不忙啥咖的你奶奶办个什么 我这一把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嘛家忙这你的大地康。 他搞外高一口子声，跟那记者自个是外高三分汗毛，他自己帮自个揽白了，但就是反动搞。 看看没看没看，就那自个是给他刚分外高三分汗毛，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把别的给我都是卖汗给，这个是难打难听还是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九的为一六个，三六一的一包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对哇。那我手笔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么三十，三十个么九的，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跟呢？那是的这部分 你听好这是一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吗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二十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这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我外加高三分五分外加高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手沈家军也靠 这一家不分手年资四位不了沈家军 沈家军多年资满兄弟都一扛带了一波比克克便宜你 哎呦我可从比你后真上去是别的后知道阿萨比父母的地理相识这样正说 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的押金活家家托我拜宁可的大大无心心里想这你的吕布死押的人沈押金死高兴想哈子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